第134集，没有什么对不对的。罗瑞拉着温小辉的手就进了卧室。 哎，你怎么会被他找到的？早晚的事吧。你真的觉得我能躲一辈子吗？ 罗瑞神情黯淡。其实他们都知道，温小辉有家有妈，怎么可能一直不出现？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能怎么办啊？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我也冷静不少了。我觉得洛伊是真的变了，我想看看他表现吧。 你想跟他复合？ 温小辉笑而不语。他已经打定主意，不再让冯月华、罗瑞和黎硕为他操心。他不想再因为自己的事让无辜的人再受牵连，没有人有义务为他付出。他怎么能让罗瑞和黎硕再次承担洛伊那个疯子的怒火呢？让他自己来吧，这本来就是他一个人的事。 温小辉，你疯了吧？他根本就不是正常人，他那么危险，那么可怕，他一直骗你，你怎么还会想跟他复合啊？ 你别这么紧张，他现在对我挺好的，我想来想去，大概以后也碰不到比他对我更好的人了，干嘛不给他机会啊？ 你脑子出问题了吗？你说的话是真心话吗？ 是真心的，洛伊一直很执着，我也挺感动的，我觉得他真的变了，他对我很好。 温小辉说的连自己都快要相信了。罗瑞张着嘴，僵硬地看了他半晌，然后低下了头，想了半天，才抬起头来。 小辉，你知道的，从小到大我都没什么主见，我觉得你说的做的都对，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可是这件事，我真的不觉得你做的对。洛伊再怎么变，都抹不掉他曾经做过的那些事。而且我根本不觉得他会变，他会装啊，你忘了吗？你还能相信他？ 你这次也听我的吧。 我当然希望你是对的，可是我真的是很担心。 我现在对他也没什么利用价值了，他对我应该是有感情的。再试一次吧，我对黎大哥也是这么说的，如果见到我妈，我也会这么说。 我觉得不对，哪里不对？ 温小辉揉着他软绵绵的小卷毛，眼中流动着难言的伤感。 没有什么对不对的， 这条路是他自己走出来的，他得走完。再怎么浑浑噩噩的过日子，也总比让洛伊去祸害别人来得好。他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，他甚至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，他只知道他多半是没救了，不能连累别人。卧室的门被敲响了，洛伊端着两份水果沙拉走了进来，放到他们中间。 自己做的酸奶，尝尝看。 温小辉拿起一份递给罗瑞。 尝尝吧。 罗瑞犹豫着接了过来。洛伊对他温和一笑，仿佛曾经绑架他的事已经全然失忆。他最害怕的就是洛伊这种虚伪和善变，可他根本分不清温小辉到底想干什么。 晚上想吃什么？ 随便。 那就做串串吧，微辣的好吗？ 好。 以前洛伊还上学的时候，他们常去罗瑞的店里吃火锅，几乎把所有火锅的花样都尝过了。那真是一段很美好的时光，那个时候洛伊还乖巧地一口一个罗瑞哥，罗瑞还会把他当小孩子偶尔调戏一两句，如今变成这副光景，叫人不忍面对。 我去买东西，你们聊吧。 洛伊走后，罗瑞的神态明显放松了不少。 洛伊可以装成任何他想让人看到的样子，我知道，你不害怕吗？ 怕，非常怕。 温小辉摇了摇头，没说话。 哎 ，baby， 我希望这次你也是对的，你大部分时候都是对的。这次，你千万别出错。 放心吧。 你什么时候回京城啊？ 不急，我工作室还要处理一下，过段时间吧。我给我妈发了封邮件，跟她解释了一下，她可能过段时间再回去。 你要待多久？我在这里陪你好不好？ 我也不确定，你店里还要看着，别在这里耗太久了。 店里反正跟以前一样，我不在也没什么差别。这么久不见，我真的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 我也是。 温小辉说起了自己这一年多的经历，其实倒也没什么好说的，他自己都觉得这500多天过得浑浑噩噩的，有时候都想不起来自己究竟干了什么。离开京城后，他好像一直处于一种完全放空的状态，好像在彭城的这段时光之于他没有半点价值，所以也就不值得记得。罗瑞静静地听着，一段时间的分离并未让两人生疏半分，反而变得格外亲密，他们依然有说不完的话。温小辉说完自己的，便问起罗瑞， 你呢？这段时间怎么样？也没怎么样。 温小辉听着就觉得有事儿。 没怎么样是怎么样？你有事儿瞒着我吧？ 也不算吧，就是没什么可说的。 哎，说说说，别磨叽。 你还记得常去我店里那个小帅哥吗？ 记得呀。你们怎么了？ 我壮着胆子给他打过电话，还给他送过蛋糕，也约过他两次，但是他一点都不喜欢我。他是直的，他发现我的意图之后好像特别的反感。 切，没眼光。不是，你也没眼光，他除了长得帅还有别的什么吸引你啊？ 他是个好人，长得特别帅的好人。 就因为他帮你赶走过无赖？ 我相信一见钟情啊。 哦，你都快25了，能不能别这么天真啊？打算当一辈子处男啊？ 我也不想啊。 听着罗瑞像个小姑娘一样说着细碎的生活，温小慧感觉心脏都变得柔软。她多希望时间能固定在这一刻，让她觉得什么都没变。如同从前很多个午后，他就这样和罗瑞无忧无虑地聊天。可惜这一切当洛伊进门的时候就全部被拖回了现实。洛伊买了很多食材，在厨房忙碌了起来，两人也再没有什么心情聊天了。罗瑞帮温小辉整理东西，提前打包好，等回京城的时候可以直接寄走。洛伊做好了火锅，就招呼他们吃饭。火锅底料是他们以前常吃的那种，就连串串都是按照他们的口味选的。洛伊的这种细心有时候让人胆寒。桌上除了吃的，还摆了两瓶两人都很喜欢喝的葡萄酒。 从超市出来，正好有一家店在卖这种酒。 罗瑞别过了脸去，他对着洛伊就无法掩饰自己的怒意，可他又是个生性软弱的人，他惧怕洛伊。 来，坐，已经煮得差不多了，可以吃了。 洛伊摆好碗，调好蘸料，还给两人倒上酒。温小辉为了不让罗瑞太尴尬，给他不停地加吃的，和他说话，跟他喝酒。饭桌上，洛伊几乎是隐形的，没人搭理，但他面无异色，一直笑盈盈地给他们添东西。慢慢的，两人都越喝越多，酒到浓时情绪更浓，喝的也就越来越无所顾忌。最后罗瑞搂着温小辉，让温小辉跟自己回家，全然忘了洛伊还在一旁。 你们别喝了，喝点茶解解酒。 洛伊给两人倒上茶，他们却充耳不闻。洛伊起身开始收拾碗筷，温小辉和罗瑞还在大着舌头胡侃。 许久未见了，他们有着说不完的话。直到洛毅把一桌子都收拾干净了，两瓶酒也见了底，罗瑞看上去好像要睡着了，洛毅把他架了起来，送进了客房的床上。他再回来找温小辉，温小辉已经自己站起来躺在了沙发上。洛毅拍了拍他的脸， 小辉哥，要睡去床上睡。 洛瑞呢？ 去睡觉了，你也去睡吧。 温小辉闭上了眼睛，显然就打算在这里睡了，他醉得根本走不了几步路。洛毅干脆把他抱了起来，温小辉挣扎了两下就随他去了。进了卧室，洛毅捏了捏他的脸， 洗个澡吧，你一身火锅味还有酒味，就这么睡了，明天你自己该生气了。 温小辉摇摇头，洛毅勾唇一笑， 我帮你洗。 温小辉的身体往床上倒去。